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多少事都不想，谈祝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帝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八 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前铺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 听徐德亮，徐徐道来，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，老北京。清朝的乾隆皇帝，他因为在位的时间长，很有作为。所以呢，流传的故事也很多。传说呀，有一回乾隆皇帝游览寺庙，那一时手痒痒，咱都知道他就喜欢到处题词，到处题字。于是就提出在照壁上啊给和尚们题字。旁边这个词臣们呢一想，这挺好啊，题吧。但是题什么词儿一般都是由他们来定。结果这词臣们想了半天，干脆写江天一览这四个字，把小样拿过来了。乾隆一瞧，挺好，江天一绝，挥笔立就，感觉他把这懒字啊写成了绝了。群臣见后相顾愕然啊，这怎么讲啊，这没讲法。这时候方丈出来打圆场啊，说红尘中人啊苦于枉绝，就是不觉悟啊，若能览此江山，心头一绝，此佛是所谓悟之一旨也。这就叫悟，哎，我们佛家讲究就是悟，觉就是悟，好辩啊，好字，好字。随后就让工匠镌刻了，据说现在还在呢。当然咱北京有关乾隆皇上的传说故事那就太多了，今天呢再跟您说两件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徐徐道来话北京。今天呢我们就和您说说老北京老故事，咱们继续聊聊乾隆皇帝。故宫的文华殿上悬挂着一块天子重英豪的树匾，字迹是苍劲有力，是挥洒自如啊。传说这字儿呢是一个落榜的举人写的。有一年啊，乾隆皇上想置一块天子重英豪的树匾悬挂在文华殿上，这树匾的字儿呢则通过发皇榜向社会征集。众朝臣都知道乾隆善写爱题匾，都奉承乾隆说您的书法是独一无二啊，何必舍近求远呀。但是乾隆心意已决，我就是要天下争匾争字，大臣们也不敢说了。这样就震动了北京城啊，上至朝官，下至平民百姓，能写的都写，那谁不愿意让皇上看看自个儿写的字儿啊。但是皇上看了以后是都不中意，也有一两个好的，但是把这匾做好了，搭个旗，哎，这么一坐，挂上去一瞧，这字儿啊是上小下大，布局不好看，不匀整。有这么一天啊，乾隆皇上到西郊，就是香山卧佛寺啊，哎，去念经去。寺院长老把一卷抄写的《金刚经》就呈上来了，乾隆掀开首页一看，哎呦，大吃一惊啊，好字啊，这字谁写的呀？长老一听啊，这是一个叫方官成的落榜的举人写的。 乾隆赶紧让长老把这人找出来。方官成见到乾隆，那肯定紧张啊。乾隆就问了他几个问题：怎么回事呢？来的姓什么叫什么？为什么流落于此？方官成呢，就说我呀，姓方，叫方官成，我是上这来考试的，结果落了榜了，我无颜回乡啊，就流落到街头，卖字为生。乾隆听了以后点点头，就把这个召他为文华殿题字儿这事儿告诉他了。方官成说：“我不敢，皇上您是大……别废话了，让你写就写吧，大胆的写。”哎，好嘞。方官成来到紫禁城，他没有急于啊动笔，而是先把文华殿前后左右上下高低量了一遍，又把宫殿的建筑风格和气势观察了很久，再把文臣武将所写的字儿细细的品评了一番，然后这才挥毫泼墨，是一气呵成。乾隆一瞧大喜呀，随即召几名大臣品评。大臣看了以后啊，有的是笑而不语，有的呢摇头吐舌。只有一位大臣说他写字功夫不浅，只是啊又不学颜体，又不学流体，又不学欧体啊，大小不均，不工整，跟皇上您的字儿没法比。乾隆一听，欧体太瘦，颜体太刻板，流体太纤弱，我就看方官成书法好，雍容华贵，端方大雅，在这儿看不觉好，你挂起来看看。当即派工匠搭梯子挂匾，等悬挂停当了，众人一瞧，哎呦，这字怎么那么好啊，天子重英豪，这五个大字是苍劲有力，金光闪闪啊，离远了，而且从下往上看这角度不同，怎么这个气势完全不一样啊。乾隆这会儿又问众臣，这字写的怎么样啊？哎呦，众人都惭愧，答不上来。乾隆说，这个殿高匾竖，这字要写的一般大小啊，从下往上一看，就会出现上端字小下端字大的毛病。方官成不但能写好字，更能审时度势，把天字写的很大，依次缩小，挂起来远远望去，哎，正好得体，可见是个有用之才。乾隆问众大臣，这该封个什么官职啊？众臣说，这个封个知县不行，小，封个知府不成。吏部大臣说，现在直隶缺总督。乾隆一听一点头，好，就封他为直隶总督，说现在话河北省省长。众臣都说皇上您圣明，您圣明。但是吏部大臣说，这个方官成科举落榜，功名微小，直接就封这么大的官儿，这不合大清朝的律典呐。乾隆一听哈哈大笑，律典要尊，破格录用奇才才为兴邦之道啊。当然这是民间传说的故事，实际上你要真有一个领导人这么做，这也不行，就因为写字写得好，一下就封为那么大的官，这对老百姓来说恐怕也是不负责任。您听，这就是乾隆和方官成的传说故事。其实啊，乾隆和其他大臣的传说也有很多，比方说他跟翰林院编修李调元的故事就很有意思。他和李调元的故事可不是吟诗打盹，而是让李调元当厨子烹制凤凰蛋这道菜。翰林院编修当厨子这就够可以的了，还做凤凰蛋，凤凰蛋你横不能拿鸡蛋愣冲吧，这怎么做？我给您呢徐徐道来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，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。 北京的故事，徐徐道来画北京，传奇故事说不停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 下边呢就跟您继续说说乾隆皇帝的传说故事。这个李调元啊，他不但文采出众，不但学识渊博，还是位手艺高超的烹饪大师。他在翰林院任编修的时候，深得乾隆皇帝的赏识。皇上有的时候心血来潮，就把李调元请到宫中是论文作诗。这李调元啊，性情豪放，交游甚广，尤其喜欢结交戏曲名师，他是行踪不定啊。皇上需要他的时候，四处派人找，老是找不着他。这就让乾隆作诗的时候呢，每每不能尽兴，而且论文呢缺乏心趣。这年的春节前夕，乾隆皇上一时兴起，命人请李调元到宫中陪他作诗消遣。差人跑遍了整个京城，这才发现李调元呀、这个时候正在戏台上演他那个春秋配呢。差人把来不及卸妆的李调元带到宫中，乾隆呢他雅兴已过。你看这写诗也好，作画也好，他非得有那个灵感，那兴致，等了半天兴致都没了你才来。再一瞧这李调元，好，画着脸谱，穿着戏服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很不高兴，你这么放荡，正事不做，成天与戏子厮混，不成体统，这也就是朕我养着你呀、朕要是革去你的官职，恐怕你都难以生活在世上。李调元听了乾隆的话，很不以为然。天生我才必有用，皇上您要是把我削职为民啊，我依然生活依然很好，绝不会缺金少银。乾隆一听很不解，那你能靠什么活着啊？李调元说，我可以先搭个戏班，我可以自编自唱自演，不说四乡演出吧，就在京城登个台就能大受欢迎，就能够温饱一生了。乾隆知道李调元精通诗文，知道他熟知戏曲，不等他说完就说，朕要不让你从艺，你就只好去饿死了。乾隆哈哈大笑，拿他开玩笑吗？乾隆笑过，李调元却是慢丝条理的说，皇上您要是不准我从艺，那我就开餐馆当酒家，我坐尽天下的美味，那个时候啊，皇上您也得慕名而来，您得一饱口福。乾隆一听，我还真不知道，你这个文采我是知道的哦，你还会烹调，还会烹饪啊？你真的这样的话，趁着新春佳节，你呀，给我们大家伙露一手，这怎么样？让朕以及朝中的文武百官品评品评，行吗？李调元说，皇上，您这一辈子吃的全是山珍海味，我要是随意做几道菜呢，还真怕不合您的胃口。这样吧，皇上啊，您自己点，您想吃什么您告诉我，我给您做，这行吗？皇上一听，可以呀、这真叫夸下海口啊，说下狼言大话啊。皇上皱皱眉毛，捋捋胡子，这样，朕呢，亲政以来吃飞禽上万，吃走兽上千，各色食物没有我没吃过的，我得吃个没吃过的，这样吧，爱卿，给朕做一道凤凰蛋吧。李调元一听，凤凰蛋做得了做不了啊？皇上心说，你做不了你就赶紧给我求饶吧。李调元一听，做得了，万岁，马上我就能给您做，那我马上就吃得了。李调元打这儿起就先琢磨他怎么做呀，他怎么这想啊。后来他到了御膳房，他先把一个猪碎泡灌足了气儿，把它风干了，然后呢把鹅蛋、鸭蛋、鸡蛋、鹌鹑蛋各10个，把这蛋都打在里边，再加上香料，再封了口， 把装满蛋黄蛋清的这个猪碎泡放到水井里，如此这般这么旋转一番，您想这大小不等的什么蛋黄啊，哎，都聚在蛋清里边，那个香料呢也都分布在这里边了，之后用特殊的方法把它做熟了。到春节的某个晚上，乾隆皇上在宫里大摆筵宴，与百官共同庆贺佳节，在席间就命人把李调元做的这个凤凰蛋就献上了。就见这凤凰蛋一入这宴席，立刻就引起了一片惊叹唏嘘之声，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呀，晶莹剔透，奇巧无比，各色香料不同的花样镶嵌在蛋间，显得是五彩缤纷，光耀夺目。这个时候呢，李调元持刀把蛋切开，就见橙红橙黄蛋黄三色蛋心儿，形状独特呀，就像蜷缩着的一条凤凰一样，一股奇特的香气顿时就散出来了。百官甭管多大官，哈喇子都流三尺半，这也太没出息了，反正这不由人不流哈喇子，不受大脑控制了，太香了。皇上一瞧这凤凰蛋这么精美，好啊，光看忘了动刀了。李调元在旁边提醒他，皇上，微臣不猜，当众献丑，皇上您动刀，您尝尝这味道如何呀。乾隆皇上如梦初醒，立刻切下一块凤凰蛋送到嘴里，呵，这皇上啊吧唧嘴吧唧了十分钟，这皇上怎么没出息，反正这太好吃了，吃的是眉开眼笑，太好了。但可惜的是，李调元的烹调绝技早就失传了，因为他做菜都是凭高兴，哎，根本也不把他当回事儿，更没想到有传人记菜谱，所以后人呢也就无福尝到凤凰蛋的绝美的滋味了。徐徐道来话北京，让您越听越爱听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，下边呢再给您说一个乾隆皇帝的传说故事，叫做沙村惊梦。说有一年春暖花开的时候，乾隆扮成一个骑士，头顶金盔，身披银甲，腰挂宝剑，骑着千里雪白马，在一般太监和武士的簇拥下离开北京城，向南边进发。这一天呢，乾隆路过一个小村，只见柳丝低垂呀，杏花盛开，这村子里传出了悠悠的歌声。乾隆勒马问太监，这是什么村啊？太监说是杏柳村。乾隆一听这，哎，这还挺好啊，这名字。他随口就吟出了一首小诗，说飞马十里百里，垂柳千丝万丝，忽听农歌起处，满村红杏开时。那太监呢很会琢磨着乾隆的心思，哎，太监也凑了一首五言诗，说是皇上姓红柳，骏马踏春泥，诗情画意美，金口开心啼。这个时候呢，有一个侍从武官走了过来，说万岁，这儿不宜久留啊，前面就是一林十村喇喇地啊。什么叫一林十村喇喇地？反正就这个杂树林这么个地带，官道啊正好从这个杂树林当中啊穿过。在从前呢，绿林好汉经常在这儿劫夺官车，劫富济贫。不过自从朝廷在这儿设立了镇远镖局以后呢，这就没有出过事儿了。此刻乾隆听了侍从武官的提醒，只得收住兴头，继续策马南奔，投宿在沙村行宫。这一宿啊，乾隆睡在沙村行宫的床上，老是心惊肉跳。朦胧中啊，他似乎啊，哎，还在路上似的，不知怎么一来，真的到了这个一林十村喇喇地了。就见这树木茂密，气象森森呢。乾隆身临险地，心里很慌张，那真怕出事儿啊。哎，怕什么来什么。正在此时，两边树林里边，苍苍苍苍闪出了一伙蒙面的大汉，一个就露着俩眼，咿呀呀的怪叫，手里头全是兵器，舞枪弄棒， 挥枪使鞭，呼啦一下转眼就围上来了。侍卫们左冲右突，跟这蒙面大汉就打在了一起。乾隆一瞧啊，侍卫们还挺勇猛，把这些个蒙面大汉呢打得离自个儿越来越远，哎，心里还挺宽慰。可就在这会儿，又有一帮蒙面大汉从天而降。乾隆眼见的自个儿没人救，自个儿完了，两眼一闭就等死了。可就在这会儿，就听见耳边有人厉声说道：乾隆老儿在哪儿？说。乾隆一睁眼就瞧一个大汉啊，拿牛耳尖刀正指着他呢，正问他呢。乾隆一瞧，哦，不知道我是乾隆啊，哈哈哈，那赶紧他向北边跑了，还得装那太监声啊，向北边跑了。大汉打一声呼哨啊，带着人家往北边追，吓得乾隆一翻身就坐起来了。这是哪儿？这啊哪儿？旁边太监一瞧乾隆梦里受惊了，赶紧说：万岁万岁，这是沙村行宫啊。乾隆一听，沙村，眼珠一翻，差点没死过去。太监很奇怪呀，沙村行宫啊，仁丘县城南八里沙村附近啊，怎么一提沙村，他吓害怕呀。乾隆这会儿噩梦未醒，就梦见那个蒙面大汉又回来了，一把掐住他的脖子，说：你好个乾隆老儿，刚才你还敢骗我，我知道你是乾隆，我要杀你。眼见这牛耳尖刀就要捅过来了，这个时候又来了一个白面书生，一把把蒙面大汉给拦住了，说：仁兄且慢，乾隆过去啊有些作为，实权老人嘛，后来啊他听信谗言，所以让国家情况是每况愈下，只要他今后能够亲贤臣远小人，以国家为重啊，可以留他一命以观后效啊。这大汉一听白面书生为他求情，暂且饶你这一回。哎，乾隆一高兴，哎，梦也醒了，嘴里说：哎，朕亲贤臣一定思贤人，一会儿亲贤人一会儿杀村啊。太监不知道乾隆怎么了，这是皇上。太监不敢动会儿了，乾隆一睁眼啊，赶紧给我拿文房四宝。太监把文房四宝准备好了，乾隆提笔写了个匾额叫思贤。太监呢赶紧就把这俩大字拿走了，雕刻在楠木板上，作为沙村行宫的门匾。从此这个沙村也改名叫思贤村。 音节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，声腔抑扬，勾勒精华美景，弹板思贤，韵律悠扬，听徐德亮演唱《北京小曲儿》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徐徐道来话北京》，我是徐德亮。下边呢，到了咱们《北京小曲儿》的单元了，请大家呀来听我演唱的一段插曲儿，叫《胡吃》。哎，这个，生活好了也不能胡吃啊，这种胡吃当然他也是为了找乐编的这么一个插曲儿。哎，您来听过这古人是怎么胡吃的。三弦伴奏，李建书老师，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 碳中和，找金科，金科能源，你的零碳伙伴。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， 音乐、健康、教育、互动聊天室，时时有我相伴。小说、相声、曲艺，各大榜单，个个不简单。听书、历史、评书，个性推荐，只为你喜欢。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下载好了吗？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5:15。 北 声音， 北京的声音， 北京的声音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。